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《唐诗三百首》卷二第七十首，渔翁，刘宗元。 渔翁，刘宗元。渔翁也帮世感笑，小气清香人错掉，杨笑也出不见人，我爱一生三岁两回康天子黑中流，暗香无心影响中。 1. LibriVox 的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